财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三人行，哎，现在这热火朝天啊，房价也在 都高兴 一路高歌，股票一路股票最近跌了是吗？ 不 是， 未来还是会好的。 对，现在 道路是曲折， 调整啊，对，形势一片大好 啊。我们巍峨的长城啊 ，Great Wall， 这是什么新世界七大奇迹了？听说 我刚去过 啊， 我前不久刚 去，徐老师带着他的漂亮女儿。对对对、哦， 我女儿从来没去过， 是吗？ 啊，我就陪她去那个登那个八达岭， 那还真是，怎么感觉怎么样？ 喜欢吗？ 感觉上面我这上面高的几个烽火台被人当厕所，这不好。 哦、这好久了， 就是对啊，就是走过那里就有味道。 那不是早就改装成厕所了吗？ 没有，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在这点呢。除此以外，当然我们这个心胸，不过八达岭据说是 心胸， 就是说，就 你登高台心胸 对对对，就豪情怎么 晚上 怎么说啊？豪情万丈。总而言之，是八达岭很商业化，是吧？他们后来告诉我，其他有一些更古朴。 对，其实去怀柔 八达岭嘛，八达通嘛，它当然商业化了，四通八达。 慕田峪那个比较秀气一点。对， 反正啊，就是我们民族啊， 评上什么了？ 又骄傲了，又光荣了。 世界七大奇迹。 对，这次不是盖的， 本来就是、 是在葡萄牙里斯本颁的奖， 国际评选 颁不颁奖我不太清楚啊。反而说葡萄牙里斯本，好家伙，那个第三男高音呢，还是那个卡雷拉斯啊，卡拉雷斯啊，就哈一行高歌，美国什么影后主持21个那个炮啊，砰打礼花，代表21个全世界的候选单位，咱们长城。成功的被选入 榜首， 新世界七大 榜首也不是 奇迹， 世界第一大奇迹， 不分名次， 不是第一个最早宣布吗？ 但是 他第一个宣布，但是不分名次。 南方周末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啊，一场商业秀玩转全球1亿人， 嗯，有1亿人投票， 有 9000多万， 有。 你说他呀，就跟超女似的，就是说，短信呀、网络呀、电话呀，都投票。所以呢，开始我跟那天听那个不是见那个报道啊，咱还有一个长城学会还是长城协会的那个副会长说了，说2007年5月的时候，那边就通知我们了，说哎呀，你们长城啊名次在下降啊，好家伙，热血沸腾了嘛，然后这个中国人就站起来了嘛，就是咱们要投票，咱们就剩人多了，就 据说是最后几天戏剧性的翻过， 对， 当时网上就传出什么口号，不投票就不是中国人，你知道吗？这样。一下子上去了，但是南方周末这篇报道文道你了不了解？说这个瑞士人叫贝尔纳·韦伯，他弄的这个公司，据法国的媒体报道，是在他的老家什么苏黎世，在瑞士注册的。 对。 可是呢，他报纸打过电话去问，相当于瑞士那工商局吧，说没这注册呀、 皮包公司，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公司啊。 空 就是说这篇报道我看了看，那意思啊，这人也是一大忽悠，而且这个里边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他的这个网站上很多旅游纪念品，而且短线游啊什么的、但是这回还不光是咱中国人群起沸腾，巴西总统上电视发表演说呀，巴西人组成12000米长的人链，就甚至足球赛之前、那足球队员都呼吁给我们巴西的什么 圣保罗那座 那个 里约热内卢，不是那座基督像， 基督像， 山上 基督像，1931年盖的。 对， 我是不懂，我也没去过，也没看到它怎么伟大， 很宏伟。 但是我自己觉得，怎么能比吴哥窟呢？开玩笑 啊！那你没办法，你柬埔寨上网的人少， 就是就欺负 柬埔寨要玩， 就欺负人家嘛。那吴哥窟、泰姬陵都没法跟吴哥窟比， 对啊， 人家那是多少年、多少规模，这么一个，那真是奇迹。你这个3几年修了一个耶稣像，你这个就仗着一个国家， 那没办法。那 这个民主真的很好笑， 但这个而且它好笑在什么地方？你这个投票方法，你是没办法算一个人到底投了几次的，你知道吧？ 哦，对对对 对，他是一个人，你编了个码，我投个几百次、几千次都可以。 而且其中有几种投票的方法是计费的， 对， 那多少人次去投？你想想， 收钱嘛， 而且 是个大忽悠。 但是呢，这个你像埃及人，我发现挺有意思，埃及人拒绝这帮人进来， 对， 说我们埃及要是因为你们这么弄，才能当世界七大奇迹，那是我们埃及人的耻辱。埃及人是这样， 有尊严， 那说句实在话，是没得跟个金字塔比。那是说，因为我们去长城，我们都知道它伟大。 你敢说长城不能跟金字塔比吗？ 不对，从这个人类文化古迹这个角度来讲， 不能比，谁批评我都可以跟他争这个事情。 嗯， 首先我们长城讲是讲秦长城，可是现在看到的 是 大部分是 明长城。 你这块砖是明的， 嗯， 它那个上面的石头是四五千年前的， 对， 那这个你没法弄吧？ 论古远，它最古远。 哎，而且呢，它那个东西啊，上面表面的石头都被扒掉了， 嗯， 只有一座还留一部分， 对， 那个扒掉的石头了、啊，就去盖了。1200年前就比我们明还早的清真寺， 嗯， 开罗市中心有很多很好的伊斯兰的这种庙哈，其实它也1000年的，很厉害的，没人看。 哎， 为什么没人看呢？人家说5000年的在这里，你看什么1000年？而且1000年偷了人家5000年上面的石头盖的。 对， 我说徐老师，你爱国点好不好啊？我们我们长啊， 我们 长架不住我们多长啊，我们万里， 我们第二也不错了。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建筑，最大规模的一个建筑， 了不起啊！ 啊，而且长中国本来就人就多， 嗯， 可是那个金字塔，哎呀，这个真是奇怪。 好了，停止你这种 爱两国 外的， 你是中国人。 对，虽然这回是帮亚非拉说话，不是帮欧美。 你帮这个金字塔，你不关什么人的事情，这是人类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你看，就是有一些商人利用了全球各地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觉得玩了大家一票。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可恨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东西啊，一开始有传闻，就说呢，他这个最后是有钱赚的嘛，他赚这钱呢会拨出来维护一下这些世界古迹或怎么样，到最后他食言啊，他说没有，没这回事儿。然后呢，现在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 都不承认他， 都不承认他嘛。这第二天就出来就说， 所以中国官方一直是采取比较冷淡的 态度。哎，这是正确的，这明智。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给这个南方周末发了个传真，其中用到勾结这个词儿、嗯，就是说我们不跟他们勾结。 对， 这个潜台词 你就看到了，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事儿啊，就是什么评选啊，什么这种东西，真的要很科学。我就想到，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些建筑啊，有些大的计划当然要评选，但这个评选该怎么选，什么叫民主呢？比如说我又举一个例子，像最近我们又谈这个国家大剧院了啊，国家大剧院不是最近呢它落成，然后大家争议又来了吗？ 对， 有人就说它很丑啊或怎么样。其实啊，像这种国家级的地标型的建筑物该怎么做是有国际惯例的 啊。 它对， 有什么国际惯例？ 国际惯例第一个就是公开比赛。你比如说像我们应该国家大剧院要盖了，怎么盖，我们就把要求都列出来向国际上征求方案，那么各国的这种顶端的建筑师就递案子进来了，然后我们有个评审团呢以专业的人士组成去评选出来之后呢，就选中冠军那个通常就落实这个 啊。 那么但是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是什么样呢？像纽约啊911那个世贸大楼遗址重建啊，它重建是怎么样，也是首先有个评审团，但这个评审团呢是筛选的几个出来之后公开展览那个案子，让全纽约市民公投 啊， 全民公投。那么像这些方法呢，当然它是投票，但这个投票跟刚刚我们讲那个忽悠式的投票，你发短信的时候不是超女，它真的是实质的投票，记名不记名的，但是真的是一人一票这么去。 你想想，假如全北京的人投票，他会怎么样？而且还会带出问题，你是国家歌剧院，只有你北京能投票吗？啊，那我们广东人不能投票吗？ 我给你看看，当年这个落选的还有几种方案，现在人在网上都弄出照片来，你看看，就是说这个国家大剧院，咱们看第一张，这是当年这被否掉的一种方案。 嗯， 被认为这个呢跟人民大会堂比较和谐，比较相融。你再看下一个，这是另一种设计，是这样的。你再看再下一个，这是这种设计的另一个角度。再看下一张， 这是现在这个蛋了， 正在建的这个蛋。然后咱们再看，这是有人反对派就说了，说你看，从故宫的视线看到了这个现代建筑，就是破坏了这个。故宫的那个地平线视野的那个地平线，因为通常在这个保护历史文物建筑上讲啊，它是一组环境，比方说从故宫的这个看上去啊，你要是看到一个现代的一个尖儿就不太协调，所以这也是一般周围不准建高楼的一个原因。 哎呀，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线啊，这什么，这也用不着拿他说事儿，早就毁了嘛。你这个东方广场呢，对不对？你这盖的这还不叫毁地平线啊？那个毁的不是更彻底吗？你这个东西 当年最早是北京饭店。 对啊， 我女儿学建筑，第一次带她到北京，她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紫禁城的，已经拿了一个 A 了。 哦，是吗？ 她的实际第一次看到，然后她就告诉我，她说天安门是第三个门。 对， 然后她第三，结果跑到现场一看，她说不是，原来中间有了个毛主席纪念堂。把这个中轴线已经断了， 对， 或者说继承了， 继承了，继承了。 而在他一个，他可能没有太多民族主义啊，没有缺乏学习啊，教育啊， 教育的。 以他在美国大学以他的质感来说，没什么政治觉悟来说，他非常喜欢一个鸟啊，一个蛋啊，跟那个中央电视台，这三个他都讲出设计师的这些理念，他就觉得 that's different， 就是说很大的不同。而李炬就是那个罗浮宫的那个金字塔，当初大家都反对， 就被域名。 现在你又觉得罗浮宫那个金字塔挺和谐的，怎么来解呢？ 这个也有反对派也说了，说罗浮宫这个金字塔，它首先是有功能性的，它相当于罗浮宫那个入口一个那个雨棚，它也透光，而且呢，主要是它不像咱这蛋这么大，大蛋这么大。它的这个比例的大小好像并没有压倒这个罗浮宫的那个事， 它罗浮宫外面看 不见，它没那 么大的，你走进去才看得见。嗯，而且还有一个环境的问题啊，就是 罗浮宫那个都是水是吧？ 它都是 人都在水下面。 它有几个问题，第一呢，这个北京已经缺水，你现在有那么大一个水池子。第二，你这个蛋呢，这个玻璃幕墙是很难清洗的，北京现在这种天气啊，就比较难搞。但是无论如何了，我觉得这个以建筑论建筑，我同意你女儿的说法，这三个建筑都是好建筑， 比刚才其他的 都比它好。但是问题始终在程序，就你通过它的程序是不是合理的，要让大家服气。因为我觉得呢，现在我们面对这种公共建筑啊，还有我们国家有越来越多这种牵涉公共利益的争论呢、这个争论两派啊，常常是各走一路，非常极端。要解决这种争议最好的方法是找个程序让大家都服气。你比方说，你就不算不是全民公投吧，人大投票行不行？就国会，像比如说很多国家它也是国家级的建筑物或怎么样，它是国会来投票。我觉得我们总要有一个民主程序，就是让争论的 方人大投票的话，一定是前面两个方案容易通过，看得顺眼嘛。 对，那 以我们人大代表基本上大部分人的，但是我觉得呢，程序应该是什么？就是说建筑学界另出几个方案，就是让专家有充分的， 没错， 有充分的权利来表达 选择。 现在有啊，什么两院院士，还有什么108个专家，不是上书嘛，就写信，就说他们反对这个设计。我就发现这个说什么安德鲁嘛，那法国人说他是桥梁工程学院出来的，他是设计机场桥梁的，他 设计的机场问题大了，戴高乐那个 就垮了嘛，不就是 那天我刚好在巴黎机场转机。 哦，就是那天啊， 他的机场上，不过我们讲起来美学这个问题没什么好争论，这是虚伪的问题。但是我有另外一种情况，我看到的，我就是觉得我不大赞成的，就是有些人呢，当初弄的时候是赞成的，过了这个事情过了几年以后呢，他就反对了。 那为什么呢？ 还不简单吗？这个事情 那也允许吗？我也经常反复，你择善而从嘛，改不能改变自己。 如果理由说得通就可以啊，他怎么讲那帮人是？ 那我想这个理由大家明白。 还有这一套。 但是你看，我就看他这个反对派说的这个理由啊，专家还讲了，说我们不是学派之争，我们是考虑到它有危险性，说这个大蛋 这个倒是 有危险性。我就说它有什么危险性啊？就当时比如说你那个水呀、要能抗三四级的地震，万一把这个玻璃管子给震裂了，这家伙全淹了水了。然后就是说呢，还说这往下走，那个你看那些反对派的专家列举的理由，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说只有几个地方人们进了门会往下走，什么夜总会啊、 陵墓、 酒吧呀、什么陵墓啊，进了门才往下走。 中国人主要会觉得它像个陵墓， 对， 主要还是那个你讲的那个机制。我上海有一个剧院了，我不讲具体的名字了，跑去坐吧，椅子特别窄， 对， 结果他们就开玩笑了，说谁谁谁审查的嘛，当时 而这个人个子比较矮，你明白没有？很好嘛，做得很好嘛，还是个审查机制的问题，对不对？ 没错，其实还是个机制的问题。 而且我就看他们说的这些个反对派的意见哈，我有一个瞎想，就是说呀，你看这个鸟巢，你看这个蛋，它这个蛋呢，这些反对派的专家说什么呢？就说极度形式主义，就是说你这个壳啊是没什么用的，你就是房子里边套房子，就是它完全就是个外壳，好看吗？里边你再建别的。后来我就经过这个鸟巢，我也发现呢，鸟巢是体育场嘛，它单纯外边这个鸟巢也是个壳，你发现没有？我就瞎想啊，联想到它往往一个审美啊，跟一个民族的某种发展阶段，它追求什么有关系。你看咱现在就看着壳好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会不会有这么一种联想？ 我人类永恒的追求就是壳好看，金字塔就是个壳，就是个外形，就是个形式。 但金字塔当年还有象征作用， 金字塔表里如一。 对， 我跟你讲，这个金字塔外表是石头，它里边还是石头啊，它表里做人就当像金字塔一样。 哦，你那个是石头， 你那个你外壳好看呢，进去之后是什么呢？它不一样。 但是呢，我觉得啊，我们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甚至某些有决策权的人，都未必懂得那么多很复杂的建筑美学、建筑理论的讨论。 其实主要看你壳。 他倒真的是看壳。我觉得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审美的品味啊，是很在乎于外表多于内容吗？ 哎， 你比如说像现在中国啊，我有时候去看一些家具啊，他说设计的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我就老举这个例子吧，这个柜子，这个抽屉一拉出来，这个柜子很漂亮，抽屉一拉出来，你摸下头那个板，全是人扎手的。 我跟你讲，真的能反映你这个民族目前的这种粗放型的这种发展都快好省这种发展阶段呢、啊。我现在就发现，真是到处都是驴粪蛋表面光。我跟你说，连书，你发现了？最近我看到的新出的书啊，没有一本书不是充满错别字的。我拿起20年前的这个书吧，我就那老书书皮没那么好看， 以前的老编辑， 但是很少有错字。 嗯， 怎么现在我在一些重点推出、强力推出的书上，你再看封面是很好看，我怎么在里边发现好些个错别字？ 哎，我跟你说翻译，我就老挑这个毛病。最近我也写几篇文章谈翻译，就以前你说20年前一些老先生做翻译，陆谷孙先生也老一辈翻译家。他们做翻译那叫苦功夫。 嗯， 现在是什么翻译？比如说下礼拜就出这个《哈利波特》了 啊， 最后那一集，我们读读看中文版什么时候出来？说不定一个月就能译出来了。他们现在怎么做的这些内容东西？对， 就是速度。所以我就老说呀，这个多快省，它跟好啊可不是亲兄弟，它不是一家人。 对，咱 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让我想起来我们毛时代啊，就是就70年代前有很多遗留的那种思想的方法，对事情的看法到今天都很有影响。比如说我们很喜欢讲四个字，大干快上 啊。 对，但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讲就应该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路是一步一步走。 真是， 是吧？ 我觉得现在在各行各业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简单粗暴的问题。 嗯， 简单粗暴，这个大老粗从上到下，这直接不是说瞧不起大老粗，很多人性格粗豪，咱们是好朋友，对吧？但是你干的这个活儿就不细致，你联想很多时候，我现在发现有时候上级对你的压力多快好省，其实逼着你粗制滥造嘛。 其实都是学美国学的，中国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都是学美国，从中国学美国学的太厉害。你要学学欧洲，你看美国造的东西就是这样，美国造的东西，所以除了导弹跟化可口可乐的那个秘方以外，中国都会造。 嗯嗯， 欧洲的东西就是说你造吧，你造了你造得过我吗？最后你还是花10倍的价钱买意大利的、买德国的。 对，像手表买瑞士的。 不用手表，它一个一个门的把手啊，一个钟啊，就是一个桌子啊之类的，一个浴缸啊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人家，我就佩服欧洲的这种。不过据说现代的社会，他们那个过时了。中国学的是美国的这套，一切都靠高科技，一切都靠批量生产，都靠垄断。 哎呦，真是，但是 做不好，做不好。 所以你看， 就咱就说金字塔嘛，我就说金字塔表里如一，长城也表里如一，它外表是石头，里边还是石头。 烽火台， 我跟你讲，这样的人比较好交朋友啊，比较好。现在就太多这种忽悠来忽悠去的主啊，你知道吗？他也许能挣很多很多钱，他逐利嘛。可是啊，你慢慢接触深了，你就发现这人呢，真是不可交。我跟你说。这里头跟外头不一样， 那这些最后都掉到长城下面去。我们长城就是长，这真有象征意义。中国文化就是长嘛，而且不变，多少年都不变。这个你看，这个地方大， 所以啊，我现在觉得这可能你讲的也对，就是说现代的发展趋势是不是这样一个趋势了？就是我们需要在越短的时间内做出尽量多的产品。我觉得这种压力啊，概莫能外，你知道吗？不可能是说，哎。50年酿一瓶酒，或者说是这好像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建筑应该是例外的。我真是，假如它真的不要出质量问题哦，它如果这么标新哈，这个作为一种地标来讲，它要出质量问题，到时候被人骂死， 对 变成民众情绪的一个宣泄。 但这个质量问题有时候也未必关建筑师的事儿，是施工单位的事儿，对不对？ 这就复杂了， 就是你到时候责任谁属呢？万一出事的时候，那么当然，比如说这个蛋要是出什么事啊，一个万一的话，那肯定很多人 骂。咱们的蛋永远都是好蛋。